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9月2号星期四。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当前交通指数已经达到了8.1，城市路网整体运行压力突出，建议您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或者错峰出行。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关注中国国际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市场化机制升级北京服务。 天津方面，双减背景下，第一个新学期天津市中小学开展丰富课后服务。 河北方面，渤海伏季休渔结束，秦皇岛、沧州多条渔船出海捕捞。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塔利班说不会武力夺取阿富汗最后一省。 日本莫德纳疫苗所含异物为不锈钢颗粒。 文体资讯将会关注北京人艺新剧场今晚启幕，新版日出开启首场演出。 体育方面消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在即，中国国足状态良好。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服贸会。今天，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正式开幕，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余家企业线上线下共聚一堂，推动全球服务贸易互惠共享。位于国家会议中心和北京城市复兴地标首钢园区的双场馆，将共同为宾客呈现一场国际化、数字化的国际盛会。 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高水平国际一流展会，本届服贸会规模更大，覆盖领域更宽，国际化和专业化程度更高，将会推动形成更多的国际合作，为全球经济加快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尽管疫情还在全球蔓延，但并未阻隔国际社会对交流合作的渴望。据组委会统计，本届服贸会展览面积比去年增加了20000平米，线下的参展企业比上届增长6%，共有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1418家企业注册，拟线上线下参展参会，比上届增加了5个国家和3613家企业。此外，服贸会的数字平台搭建线上展台5745个，上传展品信息达到了20000余条。 随着线上参展空间的拓展和服贸会平台价值的放大，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企业走到线上，分享永不落幕的服贸盛宴。数据也显示，截止到8月29号，今年服贸会纯线上参展的企业已经达到了4357家，同比增长了40%。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全球数字经济正在快速发展，而服贸会本身已经成为了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这一大会主题的鲜明写照。借助服贸会的全球影响力，北京服务的魅力也将进一步深入人心。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 今天上午，北京市在各部门网站以及首都之窗集中公开2020年度市级部门的决算情况。除了涉密的部门以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207家市级部门全都公开了决算，向社会交出一份明白账本。 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韩杰表示，今年北京市进一步细化公开内容，除了涉密部门，本市一级主管部门继续全部公开部门决算。在此基础上，北京市2020年度部门决算公开首次延伸到部门所属的二级单位，公开单位范围进一步扩大。 为了进一步强化项目绩效评价对于预算执行的约束和检验，扩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公开范围，今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公开范围从每个部门至少公开一个，扩展为了各部门所有事业发展类项目以及200万元以上的机构运行保障类项目全都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韩杰表示，2020年北京市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3.4 亿元，比年初预算下降了 53.7%， 主要是因为北京市坚持落实中央厉行解约和防疫的各项工作要求，严格出国人员管理，从严控制公务接待规模和接待标准，增加线上办公，严格公务用车购置，加强公务用车日常管理，相关费用进一步压缩。 大兴机场今天推出了首次误停减免优惠，旅客第一次常时停车放错区域，每天最高只收费80元。大兴机场常时停车区为 P3 停车场，每天收费80元封顶。大兴机场计时停车区为 P1 和 P2 停车场，按小时来计费。第一次在大兴机场常时停车的旅客可能会误将车辆停放在了计时停车区，而针对这一情况，大兴机场为第一次停错车区的旅客推出了首次误停减免优惠，按照常时停车区的收费标准来计费，每天最高80元。 另外，大兴机场停车楼还成立了应急处置服务小组，为游客提供轮胎换气、轮胎充气、车辆搭电等帮扶服务。旅客还可以随时拨打停车楼24小时服务电话，提前预约免费的行李搬运、爱心轮椅等暖心服务。 昨天，交通运输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单位，对高德、滴滴出行等1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了联合约谈。约谈要求各平台公司立即停止新增不合规车辆和驾驶员，同时提出到今年年底前车辆驾驶员合规化工作的具体目标。 约谈指出，近期部分平台公司通过多种营销手段恶性竞争，招募或诱导没有取得许可的驾驶员和车辆代车加盟，开展非法运营，扰乱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影响了行业安全稳定。各平台公司要立即整改不合规行为，严格落实平台、车辆和驾驶员的三项许可，做到平台持证经营，车辆持证载客，司机持证上岗。各平台公司立即停止招募不合规车辆和驾驶员，加快清退既有的不合规车辆和驾驶员，不得利用资本的恶性竞争，特别是不能以虚假宣传诱导驾驶员加入，更不能把经营风险转嫁给驾驶员。 各平台公司也表示，将会按照约谈的要求，全面查找存在的问题和安全稳定风险隐患，立即停止新增不合规的车辆和驾驶员，加快推进既有车辆和驾驶员合规化进程，依法合规开展经营。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今天上午，中关村第二小学科学城北区分校、科学城北区幼儿园举办开学开园典礼，一年级和幼儿园小班的122名学生开启了校园新生活。中关村第二小学科学城北区分校有36个教学班，可提供学位1440个，首批教师是二小的骨干教师，课程与集团校保持一致。中关村二小科学城北区幼儿园开设12个教学班可提供学位360个。 据了解，今年内海淀北部将会建成18个教育配套设施，其中包括北安河地块、前沙涧地块等14个幼儿园项目，两园之间小学、新兴苑九年一贯制学校等4个中小学项目，持续打造中关村科学城北区高质量教育资源板块。 昨天，天津市中小学迎来了秋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天。这个双减背景下开启的新学期，与往常相比，有了许多不同之处。学校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课后服务就是其中一项。学校的课后服务都包含哪些额外内容？参与的课后服务的同学多不多？请听天津台记者赵征的报道。 平山道小学的课后服务由学生和家长自愿选择，参与人数近90%。下周一起，这项服务将覆盖全校所有年级。平山道小学校长韩洪涛说，在双减背景下，学校更要担负好教学和育人责任，让学生回归校园。 在学校让孩子较好地完成作业，同时针对孩子个别的问题解疑答惑。同时，我们的课后服务在完成作业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满足学生的个性的发展。我们设立了五大类，就是我们现在提的五育、德智体美劳。 那你这样写， 这样写， 你这一文就太长。 位于南开区的天津中学，从开学第一天起就将课后服务覆盖到初一到高三所有年级，学生参与率接近100%。同学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当天的知识点进行巩固和消化。天津中学校长孙建坤表示，下一步会加入更多体育类和素质拓展类课程，并适当延长课后服务时间。 下一步呢，我们的素质拓展的一些内容也要放到这个时间里来。我们的体育老师在克服这段时间，他也要完成他要做的事儿。后续呢，家长的需求、学生的需求，我们可能还会往后再延展一点时间。比如说到8点来钟、8点半左右，我们天津中学这个角度呢，因为我们有食堂，还可以给学生呢在课后服务这段时间，如果需要吃饭，还可以在学校解决。 根据教育部相关要求，中小学校将全面推行5+2课后服务模式，也就是每周5天，每天至少2小时开展课后服务。 今年秋季学期是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有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河北省的中小学将会采取哪些措施？记者从教育行政部门和部分学校了解到，各校将会严控学生的作业量，全面推出校内课后服务。对于教育部新要求的1-2年级取消纸笔考试，河北省也有学校进行了探索。 双减政策中，严控学生书面作业总量是一大要求。为此，遵化市建立了作业研究机制，各中小学校全部将作业设置纳入学科教研的必备项目，建成中小学课后作业资源库。承德市实验小学校长童向梅介绍，该校已落实教育部的双减负要求，语文、数学、英语各学科协调，班主任统一把控，严控作业总量。 新学期，石家庄市1403所非寄宿制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开展课后服务，实现有需求的学生全覆盖，同时确保时间的全覆盖。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都开展课后服务，学校每天课后服务至少开展2小时。另外，沧州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也全部开展了校内课后服务，学校结合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开设音乐、绘画、轮滑、跳绳等多种多样的兴趣小组。 昨天，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 5GW 光伏高效组件智能制造项目第一期在宁河区正式投产。这个项目将光伏高效组件的生产力提高到原来的3倍，组件太阳能转换效率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量产后年营收入将达到68.5亿元，为天津宁河区换道超车、积蓄新动能、打造新优势。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电池片进行串联之后，里边的焊线。 在位于宁河现代产业园区的英利中国高效组件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随着机器总开关的按下，光伏高效组件智能制造项目生产线正式启动。在这里，平均20秒就有一块光伏高效组件生产成型。这个项目今年4月与宁河完成签约，开始建设。新生产线采用人料分离设计，较原来生产线产能大幅提升，人力成本大幅下降。高效组件智能制造项目建设人员张博说， 我们是这个1G瓦并联 U 型产线设计，实现了物料配送的更优，多单元并用，提升了我们的设备综合利用率。 过去咱们一条产线的这个产能呢，大概是在150兆瓦人工45人左右。现在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创新啊，我们这个产线是500兆瓦左右，也是40个人左右，人工的劳效提升了3倍。 此外，这里生产的高效组件使太阳光到电能的转换率超过21%，处于行业领先水平。随着生产线的持续建设，天津英利预计在5年内完成5G瓦生产线建设，届时年营业收入将达到68.5亿元。在宁河区现代产业园区，除英利外，前不久完成签约的哈罗电动车超级工厂、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天津泰正机械有限公司等也在紧锣密鼓地为投产做了准备。今年上半年，宁河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5.3%，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67%，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294.26%，三项增速全都排名全市第一。 继续来关注天津方面。近日，天津市医保局、天津市卫健委、天津市人社局发布了关于下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标准的通知，2021年8月28号起开始执行。 下调后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项目最高价格为60元每人份，根据疫情需要，按照市卫健委技术要求和标准实施混合检测时，5个样本混合检测，每样本按不高于25元收费；10个样本混合检测，每样本按不高于15元收费。医保支付最高标准为60元，支付范围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该项目价格为最高指导价格，不得上浮，下调幅度不限。医保的支付标准为最高标准，工商保险支付标准参照医保的支付标准执行。 接下来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昨天中午的12点，为期4个月的渤海伏季休渔全部结束，秦皇岛市、沧州黄骅市千船竞发出海捕捞，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等渤海的特产将会再次端上市民的餐桌。具体情况，请听河北秦皇岛台记者郭婷、沧州台记者吴思雨带来的报道。 我是秦皇岛台记者郭婷。随着休渔期结束，秦皇岛市昌黎县新开口港的渔民纷纷驾驶自家渔船出海打鱼，几个小时后陆续满载而归，渔民刘飞。 今儿个是头天开海，我们是近海回来的。今儿个呀，打上来的货呢有八爪鱼、胖海、有皮皮虾、海鲢鱼啥的，反正挺好。我们觉着是应该是个丰收年。 渔民崔启春： 我感觉这个渔期政策还是挺好，保护了海洋环境吧。完了这鱼了虾来的，同时它也长个了，也长大了。这开海了，进去打鱼啥的，鱼个头也大，什么也大，完了价钱都卖好价钱。 我是沧州台记者李云飞。在黄骅市南白河中心渔港，今天中午开始，一排排整修一新的渔船汽笛长鸣，马达轰隆，一字排开，缓缓驶向大海，开始新一季紧张的海上作业。渔民们对今年开捕第一网充满信心。暨黄渔05988渔船船员宋小岭： 休渔期间，咱们这增值放流啊，主要就是梭子蟹和松果对虾。看这个行情啊，今年这个螃蟹应该是丰收了。 开渔之后，黄骅本地海鲜会大批量涌入市场。据了解，为了修复渤海渔业生态环境，避免乱捕，从1995年开始，我国进行渤海伏季休渔，到今年已经27年。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三天紧锣密鼓的研讨交流和展览展示，一系列科技成果重磅亮相，一揽子合作项目促成。昨天傍晚，2021世界 5G 大会完成预定议会，圆满落幕。大会不仅展示了北京深耕 5G 行业的累累硕果， 同时呢，也为北京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以及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三天的会议当中，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重要嘉宾应邀出席发表演讲，包括18位国际嘉宾、13位院士以及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顾锦许在总结本次大会成果时也介绍，大会首次推出了10大应用案例，展示最有代表性和创新性的 5G 行业实践以及前沿的商业模式，将会对 5G 落地千行百业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在闭幕式上，北京市属公园 5G 应用场景建设等18个战略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京东、京东方、华为等多家企业还发布了最新的技术成果和新产品。 2021年智慧海淀人才主题周活动将于9月6号到10号期间举办，期间将举办70多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涵盖5场特色科创赛事，6家人才会客厅集体开厅，7场海内外签约连线，覆盖50多个园区和1100多家楼宇。线上招聘会将为2022届应届毕业生提供12000多个岗位。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本届人才主题周包括1场海淀人才工作主题展，设置相约会客厅、智探园区、才聚云端3个特色专题，开展赛事路演、人才风采、专家培训等6大系列活动。中关村国际人才会客厅举办开厅1周年主题活动上，全球知名创新平台芬兰 Slush 将入驻会客厅，智探园区专题将选取中关村软件园、东升科技园、中关村1号等5家园区为代表，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探员和园区主题日活动。才聚云端专题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邀请重点企业共同举办人才招聘专场活动，将开设大健康产业、博士、博士后人才以及北区企业3个专场直播招聘活动，面向350多所高校，共发布12000多个岗位需求，专门助力企业招聘2022届应届毕业生。人才周还会举办第4届中关村人才创客大赛入围项目的投资路演会，大赛总决赛已经在7月下旬完成。这次投资路演会上，将请投资机构对半决赛入围以及获奖团队进行针对性的对接孵化，投资落地。人才周上还将发布1个独家试点政策，海淀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吸引海归博士回国创新创业，详细内容也会在人才周期间揭晓。人才周期间还将发布全市首份区级人才资源白皮书，推动“145”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深化央地人才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及人才链接行动计划，举办科学家平台签约仪式。 近日，北京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含兴奋剂药品专项检查。在监督检查当中，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药品零售企业是否销售除胰岛素以外蛋白同化制剂以及肽类激素，对列入兴奋剂目录管理的药品单方剂是否严格凭借处方销售，对含兴奋剂的药品复方制剂是否按药品分类管理规定执行，是否通过网络违法发布和销售含有兴奋剂药品，是否按规定对含有兴奋剂药品包装标识以及说明书标注运动员慎用字样进行了检查。 截至目前，共检查药品零售企业1164家次，抽查了含兴奋剂的药品品种1680个，发现未加注运动员慎入标识品牌种2种，责令改正3家。 另外，北京通州区顺宜顺美食城近日是被北京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责令停业整顿，并且立案调查。3家问题商户也被市场监管部门从点餐平台下线。在顺宜顺美食城一个从事炸鸡制售的档口，执法人员看到操作间一个裸露存放食物残渣的垃圾桶紧贴着操作台，距离销售柜台也不足2米的间距。而在驴肉火烧档口的操作间，执法人员随手拿起了装食品添加剂的金属盒子，发现小苏打和感冒药被混装在了一个塑料袋里。此外，多个食品档口前期发现的从业人员无法提供有效的健康证、垃圾处理环节不规范等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整改。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立即要求美食城整顿，正式立案开展调查，同时表示将立即协调点餐外卖平台，对存在问题的档口从平台上进行下架，待问题全部得到整改并接受市场监管部门处理之后方可上线。据介绍，通州区共有美食城36家，在各美食城开展自查的基础上完成了首轮全覆盖检查，目前正在对首轮检查发现的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复查。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3D 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 国家卫健委2号通报，9月1号零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广东9例，云南8例，上海6例，江苏1例，浙江1例，福建1例，湖北1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广东，本土病例1例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上午，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我空军专机护送从韩国接回了辽宁沈阳。109位志愿军英灵的烈士及1226件相关遗物回到了祖国怀抱。早上9点，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了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 11点26分，空军专机平稳降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空军两架战斗机护航，向志愿军烈士致以崇高敬意。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以过水门最高礼遇迎接志愿军烈士回家。 12点37分，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举行。仪式现场气氛庄重，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棺椁覆盖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到场迎接的解放军官兵军容威严，持枪伫立，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三鞠躬。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中消协今天联合中国信通院泰尔实验室提醒广大消费者，要避免使用老旧劣质的充电数据线。消费者一旦购买到劣质的充电数据线，或者使用不配套的老旧充电数据线，不仅会影响正常的使用，甚至会酿成大祸。 根据分析研究，一些老旧劣质的充电数据线存在很多风险，例如容易过载，造成短路，阻燃性差，存在起火隐患，耐久性，线缆弯曲性能差，可能损害手机内部结构，耐腐蚀性能力差，可能烧毁接口。中消协提醒各位消费者，购买充电数据线不能贪图便宜，一定要选择符合标准以及专业认证的优质充电数据线，最好使用标配的充电数据线。 中国银联今天联合商业银行正式启动银联信用卡主题优惠活动，助力新能源汽车推广，提振汽车消费。即日起到2021年12月31号，消费者到全国各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指定的新能源直销厂商和知名的经销商集团购买汽车，使用62开头银联信用卡进行刷卡消费，单笔消费金额达标即可以参与月度现金抽奖，最高金额达到8888元。 此外，多家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为用户叠加多重优惠。交通银行的率先推出了刷交行卡信用卡满1万返100元活动，其他银行陆续上线中。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截至到2021年5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580万辆，约占全球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50%。 伴随着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30-60双碳目标提出，绿色低碳的新能源汽车将受到更多车主的青睐。中国银联将持续深化相关场景建设，以优质优惠的综合性支付服务助力新能源汽车消费，惠及更多的消费者。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开行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截至到8月底，累计开行10030列，发送集装箱 96.4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了 32% 和 40%， 较去年提前两个月实现了年度开行破万例。 这也是中欧班列自2020年5月起连续16个单月开行千列以上，自2021年5月起连续4个单月开行超1300列。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7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3个国家的170多个城市，运输货品达5万余种，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运输支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放眼全球体坛，聚焦赛场内外，体坛资讯。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东京残奥会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在东京残奥会田径女子100米 T37 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文晓燕以13秒00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获得金牌。美国选手罗伯茨获得银牌，中国选手蒋芬芬获得铜牌。 今天东京残奥会乒乓球女子团体 C68 级决赛，中国女队总比分2-0战胜荷兰队，获得冠军。在男子团体 C45 级决赛中，曹宁宁、郭兴元组成的中国队2-0击败韩国队，获得冠军。 今天在东京残奥会男子盲人门球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8-1大胜对手美国队，时隔13年再次闯入到残奥会的决赛。中国男子盲人门球队曾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摘得金牌，伦敦和里约残奥会上则分别获得第5和第7名。3号晚间，中国队将会在决赛对阵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立陶宛队和巴西队之间的胜者。 当地时间2号下午9点，中国男足将在多哈哈里发国际体育场迎战澳大利亚队，开启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征程。中国队主教练李铁1号在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时表示，澳大利亚在亚洲是非常有实力的球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去挑战澳大利亚队，中国队上下都做好了非常充足的准备。 本次12强赛，中国队和日本、澳大利亚、沙特、越南和阿曼队同分在 B 组。由于时差的原因，本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3号凌晨2点开球。主教练李铁对于熬夜支持中国队的球迷表示感谢：“我们的球员都能够感受得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国家队存在的意义，就是在为这些可爱的球迷踢球。” 当地时间1号晚，球队前往哈里发体育场进行赛前采场。这次训练结束后，李铁也将圈定首战23人的报名名单和首发阵容。从8月31号开始，国足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技战术演练阶段，每天训练只向媒体开放前15分钟，教练组对具体的战术严格保密。而综合此前队员们接受采访时透露的信息分析，国足和澳大利亲全队的比赛指导思想是以我为主，大概率将采取全攻全守的战术。请听报道。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李铁率领的中国男足将在卡塔尔多哈迎来世预赛12强赛的首场比赛，对手是澳大利亚队。目前国足正在进行着最后备战，此前没有参加合练的阿兰已经正常参加训练，郭田雨和王秋明依旧在场边慢跑。谈到马上开始的12强赛首场比赛，队员们表示在天气和体能方面都做好了充足准备。据了解，本场比赛虽然国足被设定为客队，但国足将士们会身穿一身红色的主场战袍，以期能够在首战中拿到开门红。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昨天天津金门虎队结束了为期2周的假期，进入到新一轮的备战。接下来10月开始的足协杯比赛，以及12月份要进行的联赛第二阶段保级组比赛，都在等待着他们。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昨天 天津金门虎队结束假期，球队集体搬入了位于体工大队的新家，下午则到水地内场进行了恢复性训练。让教练组欣慰的是，全队的身体状态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滑坡。于根伟说， 我感觉非常好，跟大部分的球员沟通，实际他们也是做了短暂的这个休整，其实都在各自的家里不同的形式保持锻炼。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精神面貌跟这种态度都是非常好。 据了解，球队在足协杯开打之前的大约6周时间里，将分3个阶段来备战。第一阶段以恢复体能为主，第二阶段也就是中间2周的时间会加大训练强度，安排热身赛，最后2周要让队员们达到正式比赛的要求。而10月份开打的足协杯比赛也将成为新外援维基诺维奇的亮相之战。 I think I can improve the team for to create more stability and more rest on the ball. 何时我们向前进攻，何时要缩回来防守，在比赛的这种局面的掌控上，在这方面有一些帮助。 当然，在下午的训练中，并没有出现卡达尔、伊洛基和巴顿的身影。前两人因为回国度假，教练组额外多给了半个月的假期，他们将在9月中下旬归队。而巴顿则是在多哈跟随国家队征战12强赛。 继续来关注，昨天第14届全运会花样游泳自由组合项目比赛结束，由常浩、程文涛、胡月渠等10位姑娘组成的北京队摘得金牌，这也是14运北京代表团的首枚金牌。 14运花游比赛在有着长安鼎美誉的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展开，北京队以生命之光为主题进行了表演，最终他们以总分91.333分摘得冠军。赛后，主教练汪杰为队员们的发挥感到骄傲。他说，对于全运会花样游泳自由组合项目来说，北京花样游泳队已经蝉联了4届冠军，未来北京花游队会向着更高水平发起冲击。 对于明年即将到来的成都大运会，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在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大运会办出成都的文化味儿。 作为全球大学生运动员参与的体育盛会，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已经在中国大陆成功举办了2次，分别是2001年的北京大运会和2011年的深圳大运会。于再清说，大运会为全世界的青年，特别是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一方面是体育方面的交流，另外一方面则是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学习。 成都大运会如何借鉴东京奥运会？于再清给出的答案是简约。东京奥运会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我已经跟北京冬奥组委反馈了一些我的看法，要去找一些适合我们国情的、适合我们目前情况的有益经验，并且加以借鉴。等北京冬奥会举办之后，会有更多经验可以参考。我想这里面都会体现一个理念，就是简约。我相信成都借鉴了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之后，一定能够办得更好。 最后再来关注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欧洲区预选赛1号进行了多场比赛的较量，葡萄牙队依靠着 C 罗最后时刻的2个进球，2-1逆转击败了爱尔兰队。同样主场作战的法国队则是被波黑队1-1逼平。 当天36岁的 C 罗第180次代表葡萄牙队登场，追平了西班牙人拉莫斯保持的欧洲范围国家队出场记录。另外，他在第89分钟和中场补时第6分钟连进2球，从而以111粒进球打破了伊朗人阿里代伊和他共同保持的男足国家队进球世界纪录。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9月1号说，不会以武力夺取潘杰希尔省，希望经由谈判化解和当地抵抗势力的矛盾。潘杰希尔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东北方向大约120公里处， 是塔利班唯一一个还没有攻下的省份。 一些媒体早些时候报道，占据潘杰希尔的全国抵抗阵线说与塔利班谈判无果，后者打算发动军事进攻夺取这一地区。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纳伊姆一号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塔利班不打算动武，而是多次试图与全国抵抗阵线达成协议，但迄今没有取得成果，仍然存在一些困难。 荷兰外交大臣卡格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表示，荷兰决定将驻阿富汗使馆搬迁到卡塔尔。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和到访的卡格举行了会谈。在双方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卡格表示，荷兰已经向卡塔尔提出请求，希望卡塔尔同意荷兰将驻阿富汗使馆搬迁到卡塔尔，并且提供方便，以便使馆可以重新开展工作。 卡格说，他与穆罕默德讨论了继续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他认为，阿富汗的稳定不仅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对欧洲国家也是同样的重要。穆罕默德说，在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后，卡塔尔将继续提供方便，以便在阿富汗的外国公民安全离开。他说，卡塔尔的作用就是在塔利班和美国之间，在阿富汗各方之间充当中立中间人的角色。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厚生劳动省9月1号说，日本国内上个月发现的某批次莫德纳新冠疫苗瓶中异物是不锈钢颗粒，涉事的疫苗批次先前已经被停用，现在将会被召回。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莫德纳公司和代理该疫苗的武田药品有限公司调查确认，在日本使用的某一批次莫德纳疫苗遭到不锈钢颗粒的污染。这批疫苗由西班牙罗维制药公司生产，在生产现装瓶封口时，可能因为机械金属部件的摩擦造成了污染。 这两家企业发表联合声明说，不锈钢材料常用于制造人工心脏瓣膜和人工关节等植入人体的产品，因此注射遭污染的疫苗不会增加健康风险，最多在接种部位引起某些反应。声明说，为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罗维制药公司已经全面检查了生产设施，并执行新的生产流程。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日本的最新疫情。截至到本月1号，日本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超过150万例。在过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新增确诊病例50万例。今年4月上旬，日本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到50万例，而这一数据8月6号突破100万。此后不到一个月内已经突破150万例。 依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日本1号有重症患者2092人，较前一天减少了18人。截至8月31号，日本重症患者人数连续19天刷新最高纪录。日本在多个都道府县所实施的防疫紧急状态定于9月12号结束。共同社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考虑延长这一紧急状态，可能会延长2周。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9月1号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3月1号以来，美国浪费了至少1510万剂新冠疫苗，远远多于先前统计的浪费数量，实际可能更多。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美国疾控中心根据多州政府、药店以及其他疫苗接种机构反映的情况得出了上述的数据。数据没有包含阿肯色州以及康涅狄格州等至少7个州，以及国防部、监狱管理局等多个联邦机构的数据。 美国疾控中心没有说明造成这些疫苗浪费的原因。通常而言，容器破损、稀释剂量错误、冷藏设备故障等原因都可能造成疫苗的浪费。美国疾控中心一名发言人说，相比已经完成接种的数量，美国所浪费的新冠疫苗占比非常低。然而，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美国浪费的疫苗甚至超过了一些国家全国接种的新冠疫苗数量。 美国儿科学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截至8月26号的一周以内，美国大约有 20.4 万名儿童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占该州全美报告新冠确诊病例数的 22.4%。 报告称，这是连续第二周新增儿童确诊病例数达到去年冬天美国新冠病例激增时的水平。 美国新增儿童确诊病例数在今年初下有所下降，但随后呈指数级增长，由截至7月22号一周的约 3.8 万例增到了上周的近 20.4 万例。 再来关注德国方面，德国最大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8月31号晚结束当天工作后关闭。按照德国媒体的说法，鉴于德国接种率已经超过了 60%， 全国各地接种中心正在陆续关闭。这处接种中心位于汉堡市，自投入运行以来，接种人次超过了116万。德新社援引汉堡展览馆医务主管的话报道，接种中心8月31号当天为大约6000人接种了疫苗。 其中多数人接种的都是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部分人接种的是仅需一剂的强生疫苗。同样是8月31号，德国首都柏林两家疫苗接种中心完成了最后一天的接种任务。至此，柏林八个月前首批开放的6家疫苗接种中心仅剩下2家在运行，预计年底全部关闭。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新任外交部长8月3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新一届政府组建需要时间，美国与伊朗就恢复履行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谈判可能会2-3个月后才能重启。法国和德国呼吁伊朗尽快重返谈判桌。 另外，综合日媒报道，东京奥组委日前报告称，在进行东京奥运会收尾工作时，奥组委发现在9个赛场当中有大约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新冠防疫物资被错误废弃，其中包括没有使用的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等等。 东京奥组委表示，被废弃的物资中有660箱口罩、3420件防护服、380瓶消毒液，价值共计约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废弃的口罩约为总体的12%，防护服和消毒液为7%。东京奥组委运营局长山下聪表示，这件事实在是不该发生，对此我深表歉意。东京残奥会上，我会努力不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美国总统拜登一号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讨论了美乌关系和安全合作问题。拜登和泽连斯基会晤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记者进行了见面。拜登说，美国坚定致力于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乌克兰提出的欧洲大西洋愿景计划，美方将会为乌克兰提供6000万美元的安全援助。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继续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昨天，记者从北京环球度假区了解到，9月14号起，北京环球影城门票正式开放预订。北京环球影城指定单日门票将采用4级票价结构，包括淡季日、平季日、旺季日和特定日门票，价格从418元、528元、638元和748元不等。所有的门票均为单日限定日期门票，仅限所选日期使用，已经售出只限绑定有效身份证件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者转售。 据了解，北京环球度假区还将会提供在全球其他环球主题公园广受游客欢迎的经典产品和个性化服务，让游客以更短的等候时间体验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丰富多彩的骑乘设施、景点以及精彩演出，以及在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导览专员的全程陪同下，享受定制化的园区游览体验。游客可以登录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官方网站和 APP 小程序了解详情。北京环球度假区透露，目前贵宾体验、思想贵宾体验的价格还没有最终确定，一切信息要以官方最终公布为准。 经过3年的建设，位于王府井大街22号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场东侧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落成。今晚由冯远征导演的新排版《日出》将在其中的曹禺剧场开启首场演出。 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内有曹禺剧场和仁义小剧场两座专业的话剧剧场，分别可以容纳700名和200多名观众。 与已有的首都剧场、首都剧场和实验剧场以及菊隐剧场一起，共同构成了北京人艺的剧场群。 在满足专业戏剧的排练和演出外，北京国际戏剧中心还设有展廊、戏剧沙龙、露台休息区、咖啡馆、文创中心和地下停车场等公共空间，希望更好地服务大众的文化生活。试运营后，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将正式向观众开放。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今年的12月11号，天津大剧院将会迎来一场重磅的音乐会。届时，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钢琴家陈萨将会登上大剧院的舞台，为天津观众带来一场中国古典艺术歌曲音乐会，用声乐、钢琴演绎中国风。 本场音乐会将演绎不同时期的中国作曲家将西方技法与中国音乐元素相融合的优秀作品。石以杰与陈萨将通过音乐传递出温婉细腻的东方音乐气质，观众们将从歌声、琴声中感受到古与今、中与西的美的碰撞和交融。 另外，来自北京的两大知名相声团体将会到天津举办专场演出，并且支持使用天津文汇卡优惠购票。其中，大豆相声精品演出专场将于9月19号在天津的红旗剧院上演，嘻哈包袱铺的金飞晨曦相声专场将于10月16号在天津大礼堂上演。 金飞和晨曦在2019年更是成为天津市文化惠民卡的青年代言人，他们表示希望能为天津的文化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让更多的人能走进剧场欣赏艺术、享受舞台。文汇卡对演出市场起到了促进作用，演出场次增加了，演员就更要在创作上下功夫，贡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回馈给观众。 再来关注展览方面，协同创新、自立自强、两弹一星精神展今天开始在国家博物馆展出，110件文物、艺术作品以及模型、510张图片，讲述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 郭波介绍，这是该馆首次以两弹一星为主题推出展览，得到20多家两弹一星研制单位、功勋人物纪念馆和相关研究展示单位的支持。展览既突出展示了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无私奉献，也以多媒体互动方式介绍了核工业、航天及中科院系统近150名科技专家及行政管理人员的协同攻关，同时还聚焦了舍家为国的普通建设者的艰辛付出。 接下来再来关注旅游方面，作为河北省旅发大会的重要观摩节点，河北邯郸市涉县莲泉田园水镇将山水田园景观、山谷农业资源和传统的村庄休闲游融为了一体，打造了一系列适合乡村游的旅游业态，让游客在青山绿水之间放松身心，体验田园的慢生活。具体情况请听邯郸台记者张小萌的报道。 走进涉县固新镇莲泉田园水镇，荷花在风中翩翩起舞，水车、水磨坊、拱桥掩映其间，稻田里绿苗阴阴，林下宿营地蝉鸣鸟唱，美不胜收。游客刘树波： 来这块的话，整体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种田园风光特别的宜人。你看有大片的这个翠绿的稻田，然后远处有山，近处有水，有花有草。所以周末呀，带着孩子们，带着朋友一块过来走一走。 走在街道上，两旁一幅幅栩栩如生、寓意深远的墙画，将村庄装扮得焕然一新，新奇有趣。为迎接省旅发大会，莲泉村在浴池公园广场打造了一面文化墙。墙上从村里的神话传说到历史名人，从抗战典型到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绿化美化村庄等，都用美丽的图画一一呈现。不仅是这里成为莲泉村的记忆符号，更是为小镇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画师郭清海： 文化墙这个工程呢，采用的是工笔的形式画，从7月12号开始，那个旗杆现在开始上颜色。这个颜色呢，咱们用的是这个户外用的这个丙烯，防水性比较好。 临夏特色宿营地作为莲泉田园水镇的住宿配套区域，依托莲泉村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建成了独特的山水田园景观，如身下江南，时闻稻花香。今年村里还创新实施鱼米田运、虾稻供养，游客可以在稻田里抓虾捕蟹，体验别样乐趣。